前天，一个从天而降的爆炸火球闯进了泰国首都曼谷，虽说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确实很多人受到了惊吓，甚至引来了坠机、气球着火，甚至天外来客等猜测。有人说这是陨石坠落，也有人说这是太空垃圾。在天文专家的眼中，这是什么呢？面对从天而降的灾难，大城市有能力避险吗？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和您聊聊天降的火球哪里来。 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 100.6，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收听照亮新闻深处，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玉龙。今天呢是2015年的9月9号星期三，在119年前的这一天啊，对于整个人类而言，一场小小的手术，但却解决了大问题。这个大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手术之前，如果人的心脏一旦出现了问题，那是100%的就没命了。我们要把时间呢推回到1896年的9月9号，人类在这一天进行了世界上最早的心脏外科手术。这个手术呢是由一位德国的医生，这位医生呢在法兰克福的某一家医院进行了最早的心脏缝合手术。在1896年9月9号，雷恩医生呢接待了一名患者，这名患者的名字叫做威廉，是一位22岁的园艺实习生。这位实习生呢是一个男性啊，这小伙子呢是气血方刚，脾气也比较暴躁，在酒店呢和路过的男人打架，就被呢刺破了胸部。胸部的右心室啊，在胸部里面的右心室呢出现了一个长达1.5厘米的伤口，是流血不止。按照以往的情况啊，大家都会觉得这小伙子威廉是没得救了，但是呢雷恩医生啊艺高人胆大，用了3根缝合线把他的心脏呢缝在了一起，并且是清除了伤口周围的淤血啊。患者呢在不久之后呢就全部啊身体健康啊，就痊愈了。在之后的十几年当中啊，雷恩医生呢一共是进行了124例的心脏外科手术，手术的成功率呢达到了40%。这个数据呢在我们今天看来呢的确不高，但是在雷恩医生的心脏外科手术之前，但凡心脏有点外伤，死亡率那是100%啊。119年前的这一天，人类打开了胸膛，进行了心脏外科手术。这里是照亮新闻深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呢要跟各位来说啊，今天呢在北京的一件事儿，第二届北京月球与深空探测国际论坛举办了，中科院探月总体部的副主任呢邹永亮接受了记者呢采访，在采访的时候呢透露了一个这个消息啊，挺有意思的，我们就跟大家来说说这件事儿。未来不久之后，咱们国家呢关于太空探测的下一枚探测器嫦娥四号呢曾经呢是嫦娥3号的备份星，它将会执行一个人类从来没有执行过的目标，这个目标呢就是要在月球的背面着陆。哎，这件事呢听起来很有意思，为什么要选择背面着陆？有一些呢天文学方面知识的朋友呢都会知道，在月球的背面呢曾经被人称之呢是人类无线电技术的禁区，那只能通过遥控的方式操作的嫦娥信号，一旦到了月球背面，在没有操作的情况下，它能顺利的降落吗？我们为什么要选择让嫦娥4号降落在月球的背面呢？接下来我们连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邢强博士来跟他聊聊这个话题。邢博士晚上好。 一龙兄晚上好，大家晚上好。 哎，我刚才跟大家来分享的那个天文学知识对吗？就在月球的背面被很多人称之为是无线电的禁区，这个地方呢是收不到信号的，也就是说大家没有办法通过无线电来去操作一些航天器，这说法对吗？ 啊，这个说法是对的，因为月球和地球呢已经形成了一种潮汐锁定的状态。所谓潮汐锁定呢，就是说月球它是地球的卫星，那么它绕地球公转的这个周期和它自己自转的周期都是27.3天左右，所以呢，咱们地球上的人呢，只能看到月球的一面。 月球的背面呢是始终被大家看不到的。那么无线电波呢，它是一种电磁波，电磁波呢大家都知道是沿着直线传播的，所以呢既然看不到，那么无线电波呢也就没法传到地球上来，所以说它是一个禁区。 嗯，这个禁区过去啊一直都没有人呢真正的用航天器的方式在上面降落过，所以呢我就得问问你， 嗯， 咱们这次来挑战这个人类啊从来没有实现过的目标，我们为什么要选择在月球背面着陆呢？刚才已经说了，从技术上来讲，航天器到了这儿之后呢就会断了和地球的联系，这个嫦娥四号它怎么可以就顺利的降下去呢？ 嗯，其实这个它能在月球背面能够屏蔽这个无线电信号啊，既有坏处又有很大的好处。因为咱们现在啊所谓叫天文学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测手段，就是射电天文，就是类似用那种雷达天线的那种装置来接收宇宙太空给咱们传过来的这些无线电信号，从而来解读这个外太空到底有些什么东西，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但是呢这些无线电信号啊经过咱们地球大气的时候，地球里面地球大气它是有电离层的，这些信号就会被干扰然后被折射，所以呢形成的这个图像是模糊的。所以呢这种射电天文望远镜啊，尤其是这种低频的射电天文望远镜，很难找到，很难在地球上找到一个合适的观测地点。目前来说呢比较理想的一个地点就是那个澳大利亚的一个岛，这个岛呢它叫这个塔斯马尼亚岛，它离着那个南磁极比较近，就是更靠近南极的地方。这个地方呢电离层刚好有个洞，这样呢它受到这个地球的影响就比较小，但是呢这样也很难避开这个地球上其他电磁波信号的干扰。咱们大家用的手机啊，还有这个包括咱们现在正在听的这个广播，都会对这个天文射电天文望远镜造成很大的干扰。这时候怎么办呢？就把它搬到月球的背面去，这样让整个月球都当做一个遮挡的一个物体，使得这个地球对探测器的一个干扰呢降到最低，这样呢天文望远镜呢就能做到这个两耳不闻地球事，一心只看外太空了。 难怪呢有天文学家就说，如果真的啊咱们这次呢嫦娥四号可以落在月球的背面，会收到一些从前没有见到过的数据，也许没准还会给大家带来一些惊喜呢啊，从前没有见到过的数据。哎呀，我现在就在想里面有没有可能会包含一些外星人的信息，这些呢都要等到嫦娥四号落在那儿，并且把这个低频谱的这个接收仪放在那个地方呢才能够看到最终的结果。那接下来再向你这儿了解一下，在这种情况之下，嫦娥四号要是能够完成这个落到月球背面的任务，是不是一件挑战很大的事儿？ 这个挑战是很大的。据我所知啊，目前来说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探测器能够软着陆到月球的背面。当然绕着月球就是匆匆的掠过看一眼那可以，当年那个早在那个1968年阿波罗八号的时候就做过这个事情，但是这个20多个探测器呢软着陆的探测器，包括有人的包括无人的，全都是落在了就是月球朝向咱们的这一面，落在它的脸上了，没落在后脑勺上。这主要是它一个是说地面测控还是要能够看到它，对它进行控制比较好，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信号如果落到背面的话根本就传不回来，那样的话探测也没有太大的意义了。但是咱们这次之所以能做到能够落到背面呢，还是说艺高人胆大，因为咱们发上去的不仅仅是一个嫦娥四号的一个探测器，在这之前呢还要发一个绕着这个在这个月球的背面上空还有有一个中继卫星存在，这个卫星呢就相当于一面小镜子，咱们想照到后脑勺怎么办呢？只用一面大镜子是不够的，只能照到脸，咱们就可以举起一个小镜子，哎，放到这个后脑勺后面，然后借助这两小镜子和大镜子两面镜子的这个反射呢，就能够看到咱们后脑勺的情况了。 这次理发理得怎么样？这发型是不是满意？大家呢去剪完头发以后，一般的发型师都会给你做一个这样的动作。其实你放在这个关于月球的探测一讲，大家就明白了啊。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月球的背面是有什么，以及呢放在这里的这个探测器可以接收到什么样的信号，就可以传回地球了。 是的，这颗中继卫星也是很重要的。 好，谢谢邢强博士呢给我们所带来的解读，先送您走了。我们以上的时间呢， 谢谢 大家来说了一下关于嫦娥四号，也希望呢这颗探测器能够早一点去到月球，完成了我们现在给它设定的这个非常完美的任务。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玉龙为您送出的照亮新闻深处，我们和大家呢说一说新闻背后的科学。接下来呢要跟大家来说一个大事儿啊，这个大事儿对于很多的果粉而言，这是一年一度的大事儿。怎么回事呢？这新的 iPhone 手机马上就要发布了，在今天凌晨的一点钟，也就是美国的时间呢，9月9号，美国的苹果公司将会在旧金山来进行呢一年一度的苹果新产品的发布会。虽然说呢，现在外界已经对于发布会呢有了很多的猜测，比如说呢，觉得这次一定推出来的叫 iPhone 6S， 因为按照过去的这个规则啊，都是先推出一个5，再出来一个 5S， 又出来了6，这次呢就是 6S。除此之外呢，还会不会有其他的新产品，大家也都不知道。但是根据媒体的目前所披露的一些信息啊，果粉们可能会看到的是一些苹果产品的微创新。到底这苹果产品有什么微创新？这新推出来的 6S 会有什么样的变化？现在这事儿谁都不知道。我们的照亮新闻深处呢，也会在第一时间跟大家呢来分享相关的消息。在今天的凌晨一点钟，如果呢你是一个非常忠实的果粉的话，可能这一夜会让你兴奋，这一夜也会让你难眠。好，以上时间我们和大家呢来分享了咱们身边的一些新的科学进展。稍事休息一下，在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和各位走入今天的话题。 即刷即住，无毒无味，德国都方漆，东亿日盛装饰，专注品质家装18年。 前天，一个从天而降的爆炸火球闯进了泰国首都曼谷，虽说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确实很多人受到了惊吓，甚至引来了坠机、气球着火，甚至天外来客等猜测。有人说这是陨石坠落，也有人说这是太空垃圾。在天文专家的眼中，这是什么呢？面对从天而降的灾难，大城市有能力避险吗？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和您聊聊天降的火球哪里来。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照亮新闻深处，我是晚间的主持人玉龙。就像这首歌唱的一样啊，我也想知道发生在泰国首都曼谷上空的这个流星爆炸的这颗流星到底是从哪里来。不知道有没有现在一些科学方法可以推断出它从哪里来。哎，但是呢，现在我说这话说的有点早，到底这是不是流星或者说是其他的航天器，还得听我们今天晚上的嘉宾来跟大家来说一说。介绍一下做客本期节目的二位嘉宾，他们分别是北京天文馆的工程师曹军，欢迎曹工，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另外呢，还有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来自果壳网的主笔宇宙学博士于俊，欢迎于博士，你好。 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件事儿啊。我第一时间呢，也把这个新闻发给了您二位。当时呢，我这个上网看，而且呢，还有人呢有这个视频的记录啊，看起来就像是那个电影一样的。那辆车呢，在城市道路当中开，还能看得出是早上。突然呢，在这个屏幕的右上角有一颗流星，流星样的东西吧，啊，划破了天空，在最后啊即将坠地的之前呢，闪出了巨大的光芒啊，这个特效效果做得特别的十足，要比电影上的要好看多了。回头再讲来啊，就这个事儿也是引起了泰国当地很多民众的关注啊，有人说这太可怕了啊，这是不是要有天灾了？又有人说这有可能是什么卫星啊或者其他的航天器掉下来了。但是当地呢也有一些天文学家说，大家不用太害怕，这个就是一颗流星，流星那经常会掉下来，这一说大家更害怕了，这经常掉下来，回头再来两颗怎么办？哎，我问问二位啊，曹工，您觉得这是什么呀？ 从我的就是以前经验来看呢，我觉得还是一颗火流星。 比较像。所谓火流星呢，就是它亮度非常大的一种流星。 嗯， 我们知道流星呢其实是一直在出现的，每天晚上啊，如果我们这个天气晴朗的话，其实你在比如说野外啊，都可以看到几十颗的这种流星，至少。 嗯， 如果有这个出现流星雨的时候呢，那可能上百颗、上千颗都可能看到。 嗯， 但是在白天呢，这个如果你能看到流星，那一定是非常明亮的。那换句话说，这掉下来的东西呢，那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或者速度比较高的这么一个物体，那它才能产生一个很大的火球，对吧？才能被人看到。那么从这次的视频来看呢，还是比较像这个流星的。 嗯 嗯， 您说它比较像，就是您的这个判断的标准是什么？就过往的经验觉得这就是流星吧？ 对，因为我们呢，实际上就是，比如北京天文馆呢，我们也在建立一套这个火流星的监测系统。 嗯， 那么也是拍摄了不少的这种流星的这种视频。 嗯， 所以从这个整个这种视频动态来看呢，还是比较像这个流星的。 啊， 而且呢，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社会上这个像监控摄像头啊，或者这种行车记录仪啊，都越来越多。 嗯， 所以呢，这个拍摄的这种像这种火球坠地的这种视频呢，也是非常多的。 嗯 啊，比如说像去年十一月五号的时候，那么在日本，他们也拍摄到一个，就是当然他那是在晚间了，也拍摄到一个大火球坠地的这种情况。 嗯， 而更奇怪的是呢，这个同时在我国的这个内蒙和东北这个区域呢，我们很多监控摄像头也拍摄到了一个大火球。 嗯，是同样的一颗火球吗？ 应该就是同样的一个。 嗯， 所以呢，这个在中国和日本都同时能看到的这个大火球，实际上如果它发生在白天呢，我想可能是跟你这次看到的可能就是会非常接近了，但是那是发生在这个凌晨的。 嗯，我们今儿讲的这个事儿呢，最后是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对， 这是比较幸运的一件事情。但是足以见得它要不然就是很大，要不然就是很快。 对 啊，有没有可能说这会是一个航天器呢，于博士？咱们怎么判断它到底是不是航天器？ 航天器也是有可能的，因为当航天器从太阳从我们的大气层外掉下来的时候，其实它速度也挺快的。 嗯， 但是相对于大部分的流星来说，它这个速度可能是要比流星稍微慢一点。 嗯， 另外一点呢，就是所有的大部分的航天器，我们人类发射航天器，为了在发射的时候节省燃料，它基本上都是顺着地球自转的方向转，从发射上去的，就是说它是自西向东飞的。 嗯。 那么，而这次你可以看视频，如果看得仔细一点的话，它那个车其实是在朝着背向太阳的方向，因为早上嘛，它背向太阳的方向就是朝西的，而那颗大火球它其实是就是从就是往西掉下去的，所以如果是人造航天器的话，这个可能性不太大。另外一点就是人造航天器它的亮度确实也可能达不到大白天都能看到这么亮还闪了一下这个程度，如果是这么亮的话，估计这航天器得非常非常大了。 嗯， 而且我们其实中国也好，美国也好，他们对太空里边的有用的没用的一些航天器也好，太空垃圾也好，其实都是有追踪的，就大概会知道哪些航天器大概可能在什么时间段会掉下来。 嗯， 这个其实可以回去对比对一下，如果能够对得上的话，估计就是航天器。但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任何确切的说法说它是航天器。 嗯， 那我估计这很可能还是一颗流星吧。 对，那所以咱们现在从这个种种迹象来看啊，这个大概是流星是差不多。我在这个视频中还看到它最后即将掉下来的那一刹那是那个火光，就像爆炸的那一瞬间是突然啪的这么一闪。 对， 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它这么一闪呢？是因为它撞到地球的表面了？ 这 还是说它 撞到地球表面，它离地球表面其实还老远呢。有时候我们如果经常看星星的话，经常看流星的话，有时候你会注意到一些特别亮的流星，它本身也会闪过的时候突然就亮了两下。 对 对，这种情况一般是它在因为它进入地球大气层的时候，它速度非常快。 嗯， 速度快的时候它就会挤压前面的空气。 嗯， 所谓流星就烧起来了嘛，着了嘛，亮了。那么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它流星体本身也会受到空气的阻力非常大。 嗯， 那么这个压力就使得有一些，如果它的结构不是很稳定的话，如果它是比较松散，比如说是一些石头块这样的东西，那它可能自己就瓦解了。那么瓦解的时候， 因为瓦解一下变成碎块，就会有很多个小碎块出来，然后每个碎块都自己发光，而且你用稍微学术一点的话来说，就是它的表面积增大了，表面积增大以后，它跟空气接触的面也大了，这样它发出的亮光也大了，所以在这个短时间内，它就好像是突然闪了好几下， 哦，是 这 个原因， 对， 刚开始是一颗，后来变成了散弹， 对。 突然一下就变亮了， 是的。 哎，这个有没有可能和它里面那些物质有关系？因为我一点粗浅的物理知识知道啊，就不同的物质它烧起来可能亮度会不一样。有没有说这颗陨石它可能里面有一点什么含镁会多一点，或者含什么东西多一点？这个天外的陨石之间的这个内部的质量分别多吗？曹工？ 一般的陨石我们就分成这种石陨石、铁陨石、石铁陨石这样的。如果是金属的话呢，可能还是以这个铁这个元素为多，对吧？ 嗯， 就是从它的这种，比如说最终生成的时候呢，这种铁的这种元素比较多的。其他元素可能也是有，它就是有一些这种形成什么结晶啊这种的这种情况也有，但是可能那种我们想象那种贵重金属啊，可能并不是说像天外 飞金啊， 对对对，这种情况就比较少了。 这有没有呢？ 这个我倒是没听说过。 确切的，据我所知，就是真的说在陨石里面能够找到大金块的，这个应该还没有， 记录上是没有的。 但是你如果说在陨石里面找到有非常微量的那些稀有的元素，那还是有的。 嗯，陨石里面有没有找到过地球上没有的元素？是不是目前也没有？ 这个应该是没有的。 有没有找到过？ 只有说地球上有太空里没有的元素，因为我们人类已经可以制造出来很重的元素。 哦， 这个太空里面是没有的。 哎，有没有比如说里面有一些特别珍贵的东西，例如说有钻石啊什么的？我们知道钻石的生产得是高温高压，你刚才讲了高温这个问题肯定是存在了嘛，它都烧着了，石头都烧着了，温度肯定够高嘛。 但是 高压它撞击地球的那一瞬间，砰的一下撞一下，这时候也会有高压。 这种高压跟你让碳能够结晶成为钻石的那种高压其实不一样的，这稍微就是转瞬即逝的高压跟长时间的那种高压其实不一样的，这个很难能够做到，不排除它可能在着地的时候可能会形成一些特别微细微的那些就微观结构下的那种钻石，但是 没法做戒指， 对对，这就做戒指。 我们今儿跟大家来说的这个话题呢，是关于天上突然掉下来一颗陨石。其实这个事儿啊，我看全世界的很多媒体都在转载，因为它发生在国家的首都嘛，在泰国的曼谷。于是有人就在想说，哎呦，那这种事情，那它这颗陨石幸亏是没有砸着人，它落到别的地方去了。当然了，现在这颗陨石的下落呢，泰国方面也没有进一步的说明，也不知道找没找着，反正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家就在想，那有没有可能什么时候我们这日子过得好好的，天上砰点来一颗石头给我砸着了，而且陨石据说掉下来它那个当量换算成 TNT 炸药一般呢都是数百吨的。我记得好像有一次咱们是在2013年的时候吧，在俄罗斯的是在什么地方的时候， 车里亚宾斯克， 对，1万吨的一块陨石掉下来， 对 啊，那个伤了1000多人，就那个冲击波。 当然这个是需要说明一下，他那伤人不是石头掉下来砸了人，而是他在撞入地球大气层的时候，他在高空的时候瓦解了，也像刚才说的一样瓦解了，但是瓦解之后他就会有冲击波，就相当于炸了一下，那冲击波传到地面，其实当时本来应该没什么事的，但是你知道那时候早上吗，大家一看那个有一颗大火流星从天上划过，大家都很好奇在窗口趴往外看，那这个时候冲击波就后来才传到地面，就震碎了很多玻璃窗，正好你人还趴在玻璃窗上看，所以就导致很多人划伤了，主要是这么受伤 的。是这么受伤的。那现在咱们有办法啊，曹工，有没有办法能够来预知，比如说我大概可能知道哪儿会有流星，哪儿可能会落到人员的稠密区，可能会伤到人，甚至我能让流星改改道吗？我发上去一颗导弹给它撞一下，让它去旁边，别砸着人了。 这个呢，因为说现在是比较困难的，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所谓流星这种东西呢，它实际上在没有进入大气层之前，它是一个很小的一个物体。 大概有多大呢？ 就是如果我们在晚间看到的这个流星，你能看到开始能看到最暗的那，可能也就是比如指甲盖这么大， 就指甲盖这么大。 对对对，甚至更小一点，因为它是速度很快，所以它进入大气以后，它相当于燃烧起来，所以发出这种光。当然，如果白天能看到这种，肯定是一个大块头。但这种呢，就是我们 但是就是从探测角度来讲，它还是比较小的。如果我们就是要在很远的地方发现它，然后计算它的轨道，应该还是挺困难的。我们现在可能比较这个探测比较好的就是那种近地的这种天体，比如说它可以飞到这个地球月球这个轨道之间的这么近的距离的天体，可能还都是比较大的这种的。这种的呢，我们倒是可以做出一定的预报。如果小的像这种，比如像今天这种火流星这种，目前应该是还没法做出，就是你探测到的时候，因为它也应该是已经离你足够近，你已经没有时间来预警了。 对，就是它必须飞到离我们地球很近的时候，我们现在地球上的监测网络那望远镜才有机会看到它，因为它太小了，离头很远的时候几乎就看不到了。而且你真的是探测到之后发一个预警的话，这时候其实可能都已经很接近它要撞到地球了。而且这件事情是之前有过的，我记得是在2014年发现了第一颗小行星，可以说小行星其实就是一个可能直径十几米的一块石头了。当时发现完了，第二天就发现，当时就算它轨道，发现它第二天就得撞地球。后来也撞上了，当然它是撞到了一个无人区嘛，无人地带，所以 但是很大了，十几米啊。 十几米其实也还好，因为你比如说像刚才说的砸碎好多玻璃的，就冲击波撞碎好多玻璃的那个，也就差不多是19米的样子，那也算是比较大的。但是大部分的这种撞到地球上来以后，它可能会落在没有人的地带，因为实际上你说地球上现在其实一人，但大部分人其实都聚居在城市， 对， 而城市在整个地球表面上其实是占的面积非常小的，它掉到人口稠密的地带其实是概率不太大的。 对，而且地球70%的面积还是水， 对， 所以我们能够看到的很多，但是也许在生活中你真正能够看到它掉你身边的这种是比较少的，因为主要还是因为这个地球的表面积太大了，咱们是看到这些事儿。但是刚才于俊博士在讲这个事情，我想起了我在今年上半年看到的一个新闻，这个也是呢，是欧空局还是 NASA 他们发现啊，有一颗小行星挺大的，说这个小行星啊不亚于当年啊就传说当中灭了恐龙的那颗，说还有可能啊会再来第二次。那这人都很担心的，这个现代科技再强大，你也没办法说能够把这玩意儿顶得住啊。当时就有人担心说，这个小行星有没有可能撞到地球上，甚至还有人说，有没有办法让它改道。我记得我以前还看过一个电影，名字我忘了，大概就是派的一组这个宇航员，就是飞到一颗小行星上，这个小行星呢快要撞地球了，他们在行星里面装了一颗核弹，把这行星给它炸了以后改变了它的轨道，总而言之拯救了全人类啊。美国就特别喜欢拍这种拯救全人类的电影。 对对 对, 对， 这个在现实中我刚才说的那个新闻你有听到吗，于俊？ 我这种新闻在我看来其实是挺常见的 啊， 因为一方面是确实可能每隔几个星期或者是每个星期你可以都可以看到这样的消息，就是说 每个星期都有啊， 对，都会有一些小行星从靠近地球的旁边飞过去。那这个说的靠近地球其实是可能离得还远的，好比如说100多万公里，可能比月亮还要远个好几倍，但偶尔会有一些真的特别特别近，可能就从月亮跟地球中间飞过去了。但一般这种小行星都个头不太大，可能就是十几米二十几米啊，即使砸到地球也估计就是看个亮听个响，但是而且它不一定砸到有人的地方，大概是这种情况。但是像你刚才说的能够造成恐龙灭绝的这种小行星，起码你得有1000米或者10公里以上的量级了，这样才可能会对全球造成一个比较大的影响。那这种小行星其实天文学家已经开始监测了，已经开始监测很多年了，现在基本上可以肯定稍微大一点的，比如说10公里以上的这种，可能70%-90%都已经找到了。而在已经知道了这些小行星里边，其实在未来100年内是没有要撞地球的，就不会有对地球造成灾难性特别大的这种撞击事件的。那么但是也会漏掉很多，比如说不那么大的，比如说如果只有1公里呢，或者只有500米，甚至于比如说100米，100米直径的一颗小行星砸到地球上其实也够呛。如果砸到荒郊野外还好，砸到城市那肯定是一场灾难。但是这样的小行星可能还有很多，我们现在还没有发现，因为它如果离地球太远的话，其实是很难看到它的。你真的发现它的时候，可能来不及了。 曹公那边啊，北京天文馆，他刚才提了说有一个火流星监测网，您那儿除了监测火流星之外，刚才于博士说的这种能监测到吗？ 这种呢，我们现在肯定还是监测不到。我们这个因为火流星就是流星，你看见的时候呢，它实际上就是已经到了它的最后的阶段了。刚才我们谈的这个呢，实际上是一种预警，对吧？实际上在它没有 进入大气层，也就是说没有发光的时候你就要发现它。那这种呢就是比如就是需要使用比如望远镜啊或者雷达这种方式去来做。我们这个监测呢主要是还是对这种流星本身的这种监测。那么流星本身监测呢有可以说有两个方向。一个呢就是我们监测以后去判断一下它到哪儿去，就是会不会有这个没有烧完的东西落到地上变成了陨石，那么它会大概会落到哪个区域。还有一个呢就是它就是去探究它是从哪里来的，也就是说我们通过对这个流星轨迹的分析呢可以反推出来，比如它在没有进入地球这个引力场的时候那么它是一种什么样的运动状态。 哦， 这 都能反推出来。 对对对，这样呢我们就其实呢是可以判断出来，比如说这颗流星最开始的这个物体可能是来自彗星遗留下的东西，也可能是一个小行星出来的，也可能是月亮，也可能是火星蹦出来的这个东西啊。这样的话呢就是可以把通过对这种流星的这种轨迹的这种分析呢可以得到更多的这种信息啊。我们的这监测网呢主要还是这个目的，还没有到这个或者说远远没到可以预警这样的一个水平。 嗯，您刚才提到可以倒推他们的轨道，我觉得这事儿特别有意思。你比如说火星当中突然蹦出一个来，就像是在高速路上开车一样蹦出一石子来。 对 对 您刚才一说我脑海当中就出现一这画面啊，砸着我车了，当啷一声我就知道啊这是从哪来的。那如果说像您这么说的一样，就是我们知道这颗陨石是有可能是从火星来的，是不是就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去知道火星上面大概是个什么构成，或者不止现在我们基本上都知道火星上有什么啊，它来自更远的地方，是不是能够猜得出来？ 是，因为呢实际上就是说像陨石这类东西呢是基本上是我们唯一的一种天文学上的样品，就是我们天文学研究东西都是特别遥远的，对吧？就是能够到你手边的基本上也就是陨石这类东西了。而且陨石呢它在这个来到地球之前应该说它就是孤独的这种游荡啊，所以它保存了很多就是它比如太阳系生成之初的这种信息。所以呢就是如果我们像尤其像这种目击坠落的陨石，也就是说它基本上没有受到地球上的这些的污染，那么对里面的成分啊等等进行分析呢能够得到这实际上就是跟它最开始生成的时候那状态可能是非常的接近，这样的话就可以得到很多有用的这种知识。 哎，这挺好的。您这一讲，我觉得天文学这个领域呢，有的时候也得靠天吃饭啊。如果说没有足够的陨石落下来，余俊是不是大家这个探索的成果就得稍微要耽搁一点啊？ 其实陨石还是挺多的。 就在地球上的陨石， 对，地球因为地球历史已经这么久了嘛，所以基本上你从历史从很久很久以前到现在基本上有很多陨石分布在各个地方，但是现在问题是你能不能找到它能不能认出来的问题。 哎，你能认得出来吗？ 我估计够呛，但是这位肯定是专门做陨石的，应该可以认得出来。 之前我们在上节目的时候啊还说现在那个网上有很多卖陨石的，有真有假。曹公您这个识陨石多年，您能分辨得出来吗？ 陨石实际上我是没有这种判断能力的，但是我们天文馆是有这种专家的。一般来讲呢就是说除了在外形上去判断陨石呢，就是像我们那儿如果做的话它要做这种切片。就说陨石 这里还要做切片。 对，要做切片。为什么呢？就是说陨石形成的刚才您说的元素的问题哈，还有一个就是陨石比如它的那个地方跟我们地球上有一个什么区别，就它形成的是一个无重力或者微重力的这种环境。所以呢比如说像铁陨石它里面的这种结晶的形式是我们地球上没有的啊，所以呢你把它比如做成切片一下那个表面的那种纹理的情况，那就是一个非常独特的，那一看就知道那肯定是所以是这个就是一个比较我们那专门有一个陨石的实验室。 就您那还有专人做陨石鉴定是吗？ 对，不做鉴定，我们那是做研究。 啊，有人拿着陨石去找您那研究，您研究研究，我这是上网买的，花了我不少钱，您给研究研究是真的是假的？ 这个呢，就是说我们还是比较从这个科学的意义去做这种陨石的这种本身的性质的分析吧。我们本身呢并不鉴定这陨石，并不像鉴宝节目似的那种专家，我们并不去 鉴定着陨石，我们只不过收集一些我们认为合适的样品来进行研究。 嗯，这挺有意思。您刚才一说呢，我就觉得现在真人秀节目这么火，现在有那鉴宝的节目，咱再整一个鉴陨石的节目，再准备一个护宝锤啊，这陨石是假的，当场给它砸了。 如果是这个铁陨石呢，你很难砸得动。 啊，倒也是、啊、 一块铁， 对， 都能把锤给砸坏了， 而且它会比地球上炼出来的还要坚硬。 哦，是啊， 它就是对对 哦对，因为它整个在这个大气层滑落的过程当中，高温的燃烧， 它形成的时候，形成的这种特殊的环境，就是它会非常的致密。 嗯，好，今儿呢我们跟大家来聊聊这个天外的话题啊，说了说陨石，时间呢到这儿差不多了，感谢呢二位嘉宾做客我们这一期的节目，聊了聊呢这天外的陨石到底是从哪里来的，谢谢二位嘉宾，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本期的照亮新闻深处就是这样了，最后呢我们依然还是以这首流星来作为这一期节目的结束曲，在以下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整点快报，我是玉龙，明天见。